目标识别，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京116度。时间识别， 清晨7点。 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标签识别， 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什么这么长，这上学的路就拥抱着阳光，像打开窗户，青涩和稚嫩不知不觉都褪去，我和他的故事依旧在待续，别辜负这年华，我期待我们再遇，所以把热爱的生活都写在下句，像简单的生活，简单的唱，简单的喜欢这伴奏在放走，保持那最初的模样，看见的是他笑起来闪出的光亮，我同学自动看着轮胎的跳着 fade away、yeah、妈妈端着这牛奶叫你早点睡，知道天空不会永远阳光明媚，但我知道今天早晨 so sweet，多少次笑着哭醒了又是宿醉，闹剧该落幕了吧，现场的诸位，我最喜欢的球队 logo 印在外套，喜欢阳光照在脸上叫我外号， 哎，小飞，我们去打球了， 啊，来了来了， 最理想的生活就在眼前，说声早安给我的今天，最理想的生活就在眼前，说声早安给我的今天，生活就在眼前，说声早安给我的今天， 哎，轻摇慢摆的节奏当中，我们来听到的是尚先生以及飞行少年带来的一首单曲，名字叫做早安，用这样的方式呢跟你来说一声早安。嘿，你好，我是郭鹏。 早早早，我是艾科。 哎，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假期当中，还有你的假期余额仅剩不到48天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 48天 啊，48小时， 吓死我了。我就说还有那么漫长的岁月可以休息吗？ 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嗨嗨，我是艾科。 好，那今天呢我们继续，还是我们俩的这个 ID 组合，还是叫什么科 CP 组合来着， 都行。 嗯，然后呢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来在这里畅谈一下啊，昨天如果大家已经出门的话，就比较适应今天这种天气了。虽然我今天过来以后呢，我在路上在想，怎么我还是瑟瑟发抖，我那骑行装备啥时候到？ 你应该下一回就是选一家店铺，那家店铺是自营店，他可能第二天就能收到货了。 自营店，我跟你说一个纠结点，就是从昨天早上你在看我在搜骑行装备，我现在还在搜。 哦， 我现在 纠结啊，你 只是把好几样，比如说同样的这种骑行服啊，4-5家，然后先收藏起来， 嗯， 一会儿准备做一个横向测评，然后再来买、啊、 还要测评一下，你看这就是我觉得买东西还是需要货比三家的、嗯、 对， 但是在网上线上购物就很难货比三家、 嗯、 你只能通过就是底下的这个评价和留言有没有差评啊，是吧， 对对对对对， 来去分析它。 我估计啊、嗯、等我选出来一家之后呢，这个怎么说呢，天气也回暖了吧， 对，明天的春天了。 对，那 我们集资送你一件怎么样？ 集资就现在就开始救救孩子是吧？行，我们先关注一下今天天气怎么样啊？明年春天的事儿，我明年春天再说啊。 周围的人都在关心你飞得高不高，而我们更关心你。 哎，你冷不冷啊？ 冷不热？ 干燥多补水，温 差大要添衣。 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好，来先关注一下今天早晨的5点钟，南疆观音台的气温呢是11.1度，今天白天有小雨，道路湿滑，出行的话请各位来备好雨具，注意交通安全。气温呢现在还在持续的明显下降，最高气温14度，夜间的最低气温呢在7度附近，凉意比较明显，请及时添衣保暖，谨防着凉感冒啊。 那具体天气预报呢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天气小雨转阴，偏北风2-3级，最高气温呢是1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5%。今天夜间的天气呢是阴转晴，偏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7度。7度啊，好冷！我听这数字我就冷。最大相对湿度90%。 怎么感觉你现在是一个那个 B girl， 就是那种马上要准备上场去 battle。你是听到7度是准备给我耍一通，这叫什么 breaking 还是怎么样啊？ 没有没有， 还这样？ 你就想一下，昨天是瑟瑟发抖了。昨天好像平均温度是12摄氏度吧？ 对， 我就已经走在，有一种那个行走在冬天的寒风当中的感觉，一定要就是棉服加身。所以今天我就穿特别的厚。 我发现了， 嗯， 你今天把那件那个特别贵那件毛衣都穿出来了。 特别贵，你还透露我特别贵吗？ 我本来没觉得特别贵，那天是有人跟我说，你看他那件像特别贵吗？ 对的，一点也不像。 我才猜出来。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签到排行榜的情况。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一名的是懒蛋，第二名北京平谷龙格，第三名七秒的记忆，第四名高，以及第五名清淡的花香啊。 哎，今天有一个彩蛋，第一名是懒蛋。 这有啥彩蛋的？ 懒蛋， 他是一位老朋友，好吧？ 今天是签到第一名，恭喜你啊！第六名是刘神，第七名是飞鸟，第八名是梦洁，第九名是柳絮。哎。刘旭 ，sorry， 到底是谁？ 刘旭 啊，刘旭、啊。 第十名是飘摇的云。 好，来恭喜上的所有朋友。那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到底是啥呢？来上大佐。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佐。一转眼这个假期余额就剩一天了，大家有没有什么没玩够的、没看够的？那得抓点紧了。那今天呢，文艺佐比较想听一听大家的想法，来帮我推荐推荐北京最近好看的文艺场所。这个展呀，那个会呀，看个花啊，赏个画啊什么的，赶快来分享一下吧。 来想想今天这个话题是不是专门给你这个文艺爱科来准备的，是不是？ 我其实一点也不文艺、啊、 你毕竟号称974陈绮贞呢。 哎呀呀呀、啊、没有没有，那陈绮贞她同意吗？她同意我没意见。 反正陈绮贞同不同意不知道，我先帮你把那个974陈绮贞这个名号推出去、所以呢，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到的是、你来给我们推荐一下比较文艺的场所吧，就还有最后一两天了，如果有哪些小众的去处，或者你觉得能够彰显你文艺品质的地方，都可以给我们来推荐一下。不管怎么说，你这个974陈绮贞就坐定了、一会儿给我们推荐一下啊。 好， 来先听一首陈绮贞的沙发海。 不应该我唱吗？ 深夜独自坐在沙发上，让遥控器亲吻电视荧幕，世界杯足球即将开打，我一个人享用舒服的禁区，清晨独自坐在沙发上，一杯咖啡加上一颗蛋，时间推回到了航海时代，一路向前就能回到出发的地方，在沙发旁，沙发旁，在沙发旁，漂流，到了下午我还坐在这里，不如把沙发睡成一片汪洋，醒来看见月亮依旧追问太阳，几乎三人拥有不追问的灵魂，只能在沙发旁，沙发旁，我们 作为1974陈绮贞的你，听到正版陈绮贞什么感觉哈？ 哎呀，真的是 文艺还是她文艺是吧？ 是，她是属于那种文艺女神的类型，就是很多喜欢她的人都是因为她那个气质所被感染。你不是说她唱的到底有多好，她耍了有多少技巧？ 哎，走，你有你这么夸人的吗？上来先这么说人啊？ 不，我就说唱腔或者说她的那个有技巧性的人特别多，对不对？但是她不属于那种，她就属于很自然派。 其实你知道陈绮贞真正厉害的是什么吗？是创作能力。就当时他一出来以后呢，当时就是很多公司，包括当时五月天也算是发掘他的人之一嘛。就说，就别的就不说哈，就我觉得他指着他说，你们台上台下这些今天参加所有比赛的人，只有他可能能红，原因是因为他在唱自己的歌。后来你就会发现陈绮贞基本的歌都是自己写的，有自己写的这一条加持呢，他就会比较容易出自己的范儿和自己的味儿，所以呢，他每首歌曲都显得那么的别致跟特别，加在一起就俩字文艺，对吧？所以这种人出来以后呢，你好像很难用，比如说他唱功好不好这种，比如说你好像在唱功排行榜当中很少有人看人去评都周杰伦，或者评当然林俊杰是评的， 对， 但是因为周董他其实自己的声音更像自己的一件乐器嘛，在自己的音乐当中显得那么的天衣无缝，相得益彰， 很贴合。 哎， 所以我们今天就聊的这话题呢是和文艺有关，就是你知道北京哪里最文艺，或者说刚来北京的朋友你可以给他推荐一下，是不是？ 对， 我记得我很多年之前做了一个板块叫王牌新发现， 很多那个已经没有了， 没有了 啊，很多年以前了， 那就是3年前的事儿 啊，差不多。我怎么印象感觉好像一直都在的样子啊？ 哦，对，他只不过后来会转型，然后变成一个乐队推荐，对，他也要面临一个2.0升级，然后现在可能即将会面临一个3.0升级的一个版本吧， 就是变成王牌带你探店，就跟原来差不多是吧？ 对， 但我记得你当时好像探了不少的地方，就是感觉做音响啊，包括做音效啊，就是很有现场的画面感哈。 是，就是会去到北京的一些胡同，因为传说当中北京一些胡同的有一些小店，不是还挺文艺的吗？我就化身成一个文艺的小探店员，然后去探一下这些店，发现了有一些这个，比如说自制的瓷器店，价格非常的高昂。然后我就觉得，不值当。那一刻你小算盘就出来了。 你不是给人推荐文艺的地方吗？你上来跟我们来去，就感觉今天是这个叫什么排雷 草 排，不，今天不是拔草，今天是排雷专区。不值当啊。 不值当的原因呢，是因为价格过于高昂，就是有点不配位的感觉，所以就是看一看就好了，还是值得一看的。 对， 然后还有一些胡同里的咖啡馆，然后比如说在露台上啊，我觉得在露台上，在夏天的时候特别的契合。 对，结果你去的是数九寒天，上面盖了一层雪，一个人在上面坐着瑟瑟发抖，是吗？ 我得是这样的画面才能契合我气质，是吧？或者说有一些后来发现，北京的一些美术馆，木木美术馆啊，就是定期会有一些很优质的 馆是非常 好， 真的是啊，之前还去过那个红砖艺术馆啊， 对， 还有那个 尤伦斯 松美术馆， 对， 对。尤伦斯大展好像上次也去过，哎呦，这么说看来我好像很文艺的样子， 所以我觉得 都不好意思了。 它是一种生活方式，就是我们不是一个文艺的人设，我们也不是一个文艺的人，可能就是伪文艺吧，喜欢凑热闹，然后有一颗好奇心对待这个世界就够了。 对，我们一会儿呢也会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最近北京的一些展啊，一些这个就是有意思的场所，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今天这个话题大家不用想的那么高大上，比如说哎呦非得说点什么，你比较喜欢的，或者你觉得这个地方哎给我的感觉挺文艺的，比如一个咖啡馆啊，一个展览啊，包括甚至是你就觉得你们家外面那个胡同也 OK 是吧？ 对，哎，咱们建外大街对面的那个 Nola 附近，我觉得一到深秋的时候超级美，两条这个笔直的马路上全部都是银杏树叶。 是，所以呢，这个严园子说现在是北京正在看银杏的好时节，但是现在好像都在下雨是吧？说上海现在还是短袖32度，我们报告一下，我们今天7度。 最低气温7度， 我们生活的不是一个世界， 还得倔强一下。 是，但是刚才我不是说你那件特别贵的毛衣吗？你都露出了羞少女式的羞涩的笑容，对吧？ 没多少钱，也就200。 对。但是我想跟大家说到的是，这件毛衣吧，它是件黑色的，所以我们来听一下，就是你会觉得有一件黑色的毛衣，现在也变成了一件很文艺的事儿。 我们不妨等一下上一下咱们俩这个黑色毛衣的。 我也是黑色毛衣，真的啊。 OOTD。 来感受一下一件黑色毛衣的感受，来自于周杰伦。 一件黑色毛衣，两个人的回忆，一 之后更难忘记，忘记我还爱你，你不用在意，流泪也只是刚好跟你，我早已经待在谷底，我知道不能再留住你，也知道 色毛衣，要如果不是艾科提醒我的话，我都忘了我今天自己穿的也是黑色毛衣来的 啊。所以我就觉得这首歌是不是为你自己而放的？ 没事没事啊，今天我们要聊的不是黑色毛衣，或者是你现在降温了，你穿啥颜色的毛衣啊？ 对， 我们今天来聊到的是这个北京的文艺场所哪里最文艺啊？一会儿呢也是会配着这样的一个话题呢。今天我们就是反正本着这个用人，这个用人就拼命用。 然后等一下要弹唱是吧？ 是，然后一会儿你那个弹唱杨乃文的《推开世界的门》，准备好了吗？ 看能不能推开？因为我就刚看了一下，得重温一下当时的这个和弦。 昨天那个豪气到哪里去了啊？ 好嘞，没问题，我拿下。 行好，一会儿呢，我们来等着这个艾科给我们线上啊，大概估计是7:40左右这样一个时间。今天我们先来看看大家的这个文艺场所啊，有人提到了书店，我觉得书店确实是，就是怎么说呢？你既然说文艺文化的文嘛，哪里最有文化？肯定是有书的地方啊， 对 不对啊？ 三联， 是吧？大部分书店， 我觉得大部分书店现在都还挺文艺的，就是大家走的风格都不是那种，哎，这该怎么说呢？就是我觉得现在挺极致的两种，一种呢就是这个书店呢就是特别精巧，然后呢灯光啊各方面的设计让你觉得这个地方就是很有氛围感， 嗯， 或者感觉好像多种经营的感觉哈，嗯，就是。这个有一种不同于原来那种老书店的感觉， 嗯， 另外一种呢就是特别破旧， 嗯， 就是走那种二手书啊那样的一种感觉，就是你进去以后感觉是知识的海洋，闻到一股书籍的气息啊。 是，其实我更喜欢逛那种二手书的书店， 嗯， 然后像现在比较火的一些西服啊，还有 西服哪是二手书书店啊？ 我就说像现在比较火的 西服这样的， 还有 Page One 啊， 嗯， 还有像中信书店啊等等啊，诸如此类，都是比较摆放规整，它是让你一眼就分类比较规整的，一眼能够看到你喜欢的门类在哪里， 嗯， 也是比较好的。 是。啊，你像这个，大家都觉得西服的这种氛围，大家比较喜欢哈。 是， 然后但是颜渊子对颜渊子呢说，相比许多这种网红大型拍照的书店，更喜欢这种是小书店。 嗯， 一直觉得书店不必过多的软件的装饰，有书就行了哈。 嗯， 就大家的这种需求不一样，有的人可能是真是去看书的， 嗯， 有的人呢可能去的是要那种氛围， 对对对， 和感觉哈。 我有一次去找氛围找感觉去了， 嗯， 然后就找到那个库布里克书店 啊，对对对，那个我去过， 那个整个园区都很文艺， 是在那个当代MoMA是吧？ 对对。对对对， 嗯， 然后你会发现库布里克很难找到一本你特别喜欢的书， 嗯， 因为全部都是关于电影的 啊， 嗯，而且是深度关注， 就是通过刚才那句话可以倒推出你就不爱看电影呗。 我爱看电影，但是看电影比较浅， 嗯， 然后不像说人家哎分析这个，比如说猜火车，猜火车是怎么拍的，这个运镜怎么运的，然后如何如何，嗯，就是他有一些衍生的发散思维， 嗯， 我会觉得可能或多或少会破坏我对这部电影的认知。 但是过于专业，有的时候这个认知这个角度啊，也会让你丧失一定的趣味性。 对对 对， 对 不对？比如说你如果听我们同事或者同行的节目的时候，都在想，哎，他这个电乐啊。 嗯， 他这说话的语气节奏啊， 嗯， 他这个结尾啊， 嗯， 可能是不是会让你有点不够沉浸进去哈， 嗯 嗯， 那怎么样才能沉浸进去呢？ 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我们聊的有点，今天聊的有点太文艺了吧？我们今天呢，我们虽然是来文艺文艺，来推荐一下北京的文艺场所，大家也可以就是放开了脚步来说啊，就甚至我觉得是不是，开就是手机有了拍摄功能以后。这一点会让大家更加提起来啊，就是原来好像就没有手机拍照的时候呢，大家一般是通过文字来描述的哈。 嗯嗯。 现在所谓的文艺的场所就是这个地方好拍照。 哦。 对吧，这就是敬于， 那不是 敬于口里的打卡地，对不对啊？ 我觉得那是网红打卡地。 啊。 对吧，而且现在就是有很多手机非常好用的软件，比如说， 嗯， Normal Camera， 嗯， 这个软件是我最近经常常用的。 嗯。 就是它会有那个自带复古气质， 嗯， 而且可以拍出自己的那种幻影感觉， 嗯， 对， 你 normal 就是你确实挺幻影的，你之前那个结婚照吧， 嗯， 看起来像艺术照， 哦， 后来我才发现你的小心机，基本看不着男主长啥样， 也看不出女主长啥样，就是全程都是大景大景拍摄，就好像是谁都行，你说这一对新人他是谁，行行行，没问题，我也信了，是那种感觉吗？ 对对对，就是。你跟我说这个，你跟我说这是你最近拍一个大片，我相信。但你跟我说那是你的结婚照，我一开始是有点不太承认的， 迟疑的是吧？ 对。 那我们稍后可以把这张照片发在咱们群里，就是最大型的一张照片。 啊，就你说的是你的结婚照吗？ 对啊。 那你早说呀，啊，那 你 发过来吧。 你都 Q 出来了。 啊，那好呀，啊， 对吧？ 行，这样，我们先来发今天图片的第一波。今天大家想看到我们俩穿什么样的黑色毛衣的话，可以回复一下“毛衣”两个字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 嗯， 或者来到听听 FM 的直播间当中，我们一会儿会把图片上传到这个聊天室当中哈。 嗯， 回复毛衣两个字在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就 OK 了。好，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出另外一位比较文艺的这位女青年吧，来自于莫艳琳带来的一首单曲，叫做奔跑的青蛙，来感受一下。 春天里鲜花盛开，我盼望雪山和冰川，秋天里霜叶斑斓，我怀念夏日的海滩，天天一触碰就会不安，是理想太过虚幻，还是我忘了追赶？就见他在操场上轻快地摇摇荡荡，黑夜里满天星光，照亮曾经的课堂。那时的你和

guitarra, pa pam, pa pa pam. Mi amigo, ¿dónde están? Se perdió everybody. Cuando se prendió el vago de nuevo en el party, sale el tigre Tony Sugar Daddy. Todas las mujeres son una mami. Ey, oye, mami, ven, ven. Oye, oye, mami, ven que soy tu papi. Más rápido que rapi, ven, ven. Por favor, ven, ven, ven. No me dejes solo, mami, por favor, ven. Make it make sense, I like it what you do in the lie. Show me that it's really worth my time. Nobody need to know a secreto. Dale contigo, solo es mío. Take trips to Rio, I show you my life. I grant you wishes, besos y kisses. Soy negro y Dutch, come touch it tonight. Too many temptations around me. Fix my hair up in the mirror when you call me. You got your body, I got mine, I ain't sorry. I miss the feeling when you're slowly riding on me. Back in September, you were my danger. You were my angel, I just needed your guide. No one estaba concentrado, but now I'm ready. I got the time, you got the place, just name it. You're looking so pretty, I wanna a kiss. But beautiful memory, turn roller with the FX. I hope 24 can become 48. Got a roll for the 天有来月亮杯. 想拥抱你在我需要钱给 Sunny go, I don't care, you're my sunshine, babe. Fuck the room. OK， 我们来听到的是 Bumble Rising 以及 Danny Ocean 带来的 Midsummer Madness， 在夏天的仲夏夜应该能够去疯狂的场景哈。 嗯， 我刚才看一下大家有多少人回复毛衣，发现回复毛衣的人还是蛮多的。 哦，证明今天大家都已经回京了。 那倒也不是，就是证明听我们节目的人还是挺多的。就这个数量虽然多，但是平常如果你说一下毛衣的话，绝对回复不止这个数哈，可能还会更多一点。然后爽宝宝说，艾科这件毛衣是我喜欢的款，而 PD 这件毛衣确实好文艺。 你看 我这个哪里文艺？ 我这绝对是 rock and roll 啊！你这， 就是说不出来的，就是都是文艺款是吧？哈， 行行行，就是自然。 对，熊猫不是熊，也不是猫说呢，艾科的发型也改过了，卷发好看。哎呦！终于有人夸到他这个卷发了哈！ 上一次我们回复了一张照片， 嗯， 就是说我这个换了 Tony 老师之后有多么大的造型改变。 对， 然后我这两天然后就在反思一个问题：我为什么要为难我自己，要为难别人？ 哎，你最近来我们的节目有没有一种感觉已经上了贼船的感觉？就是本来以为能够特别舒服的度过，结果发现每天语言量也并不小啊。 对，而且 还得发照片是吧？ 连我的结婚照都发， 不是你这个太实诚了。我只是提一脚，然后你自己呢说，那既然提到这儿，那就不得不发了。好，一会儿呢，这个我们会扩充一下毛衣的资源，大家现在还是可以发送毛衣，但是你一会儿呢，我到某一个点位的时候，我叭响指一响。 哦，还得某一个点位 啊，就是而且必须我叭响指一响，对吧？然后呢，大家再回复毛衣的话，可能会看到更多的图片一点，好不好啊？ 好好。 今天我们聊到的话题跟这个文艺有关系，大家可以继续把文艺的场所哪里最文艺来告诉我们。但是呢，你刚才说到了电影这件事情，我们来看一下备受期待的超级动作大片，这应该不算是文艺片， 但是呢，这个算是很多人先心目当 中动作大片， 对动作片的巅峰。而且最近呢，可能马上换主角了，所以呢，看一部少一部啊。我们说到的是《007：无暇赴死》，将在10月8号登陆北美院线啊。 10月29号呢，会在中国的内地公映。而目前，这部影片呢，在英国本土上映之后呢，空降全球票房的周榜和海外票房的周榜亚军，成为疫情以来第一部没有中国内地同步的前提之下，首周票房破1亿美元的好莱坞大片。 对，也就是说，世界在整个范围当中呢，这个销量非常好啊。另外呢，无暇赴死也是丹尼尔·克雷格最后一次饰演007詹姆斯·邦德的故事。哎呦，说起来有点唏嘘。上一次我看到这条信息的时候，还是在我年少的时候，当时说这个之前上一代007，皮尔斯·布鲁斯南就不准备演了，然后呢换成了一个叫丹尼尔·克雷格的人，大家都说这人是谁啊，从来没见过，因为皮尔斯·布鲁斯南长得太帅了，又温柔儒雅那种感觉，丹尼尔·克雷格呢，乍一看不是那种，就是怎么说，是那种帅哥的这种类型哈，但是他是一个硬汉嘛哈，但现在呢，你会发现这么多年大家也非常接受他的这种表演的风格了哈。这次他讲述的是隐退已久的邦德再度披挂上阵，重回战场，而这次的任务呢，成为了噩梦般的存在。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大家赶快去期待一下。 对， 好了，那继续呢，把一些非常文艺的地标性的建筑来告诉我们，包括非常文艺的场所。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我非常喜欢。哎呦，他什么时候再来北京来办演唱会啊？ 我也喜欢，好可惜那次错过了。 是，来听到的是许原健一郎以及 Mabanu 啊带来的 Our Love。 西原健一郎以及 Mabanu 带来的这首单曲叫做 Our Love， 请问这首歌曲好听吗？ 好听啊，因为就是我特别喜欢西原健一郎的编曲风格， 是。 然后他最近好像特别喜欢扶持一些新人，然后给一些新人，包括中国的中国的一些新人朋友。 我也喜欢扶持一些，也不能叫新人，就是我的同期生。 同期生， 就比如说像艾科这样的。来，我们的响指时刻啪，已经开始打掉了。哎呦， 啊、 我这。这事儿是不是不是很响亮啊？好，大家现在继续回复一下毛衣，你们就不要回复结婚了，什么也收不到啊。一会儿呢，大家可以现在继续回复一下毛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艾科发送的第二波的图片已经上传了。这波图片呢？ 你是发送那个截图吗？ 啊，没有没有没有，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张图片，跟刚才图片有什么不一样？这张图片的特色呢，就是他刚才从当时的草地的音乐会当中众多照片当中让我来选一张。后来呢，我说这张比较文艺，然后等上传以后，那一瞬间他就后悔了，他说。你上传这一张是让别人觉得我的牙好看吗？ 不， 露齿笑啊！ 我露出了我的钢牙，所以这显得比较文艺，是吧？ 哎，但我觉得真的挺可爱的，就我觉得真实的力量最打动人啊！大家可以继续回复一下“毛衣”两个字，来看一下我们的第二波图片啊！好了，稍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故宫博物院出品，中国建设银行与国家宝藏 IP 运营方联合开发监制，《故宫瑞兽之伏虎》，《故宫瑞兽之小天马守城》，《故宫瑞兽之逐梦天马吊坠》上市了。详询建行北京市分行各网点。 北京广播大厦媒体中心专业融媒体服务平台，满足各媒体机构节目制作演出方需求，更提供企业年会、发布会、论坛等各类会场，商务配套齐全。 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以上为广告时间。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很秀。 为何我心分秒想着过 早秀最近最熟悉的歌曲之一，偏偏还翻了呀。 为什么你们翻唱过这首歌？ 不是我们翻唱过，因为前两天呢放过一个这个翻唱的版本 啊、 然后呢我当时就觉得当即觉得、这版本那么回事吧，于是呢我就把陈百强的原版拿出来翻着，就是给大家听了一下，大家就听完以后说没有什么区别呀， 嗯， 也是应该当最后一个，就是 哎，因为有一天啊、老白在开车的时候突然间听到你在节目当中唱饿狼传说 那不是我，那是静瑜的经典、 然后那天就说嗯，他们早秀竟然唱了饿狼传说、我说啊，那该怎么唱呢，然后我就顺耳一听 啊， 然后发现勇气可嘉， 勇气可嘉，对， 你要不跟我说一说、你当时怎么想的， 就不是你知道当时有一个听众说我们俩唱这个广东话歌曲就是就唱 散装 了，就是就不是散装那么简单了、就这个程度的广东话还有勇气去唱广东话的歌曲啊，你们俩呀真是人菜瘾大， 人就又菜又爱玩呗， 就人很菜但瘾还很大，但我觉得我还好，就是我呢确实是比较喜欢，最近比较喜欢听广东话的歌曲啊，也不是最近，就一段时间以来吧，但是呢静瑜特别逗，静瑜呢还把那个广东话那种罗马字母的翻译 哦给读出来了， 就他准备跟嘛，但没想到饿狼传说太快了，完全看不下来， 所以你看你们俩唱歌的风格完全不一样，他就属于那个学霸型唱歌 啊， 一定要发音对比较完善，然后你就是属于那种就是得要跟着感觉走，意识流怎么走， 我是 feel 型 哦、 对对，就跟今天说到的这个有点像啊，大家刚才呢如果再发送毛衣两个字呢，除了能够看到我们俩今天黑色毛衣的照片，还有一张这个艾克呢非常文艺的照片，他问我啊，他整个的这一组照片当中哪张最文艺，我觉得这张最文艺， 嗯， 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啊， 这是我们在上一次落地活动现场有一个好朋友给我拍的，然后我觉得你知道会拍照的人啊，在他的镜头之下你永远哪个角度都是美的， 嗯， 然后我就好喜欢他那个拍照风格，后来我就问他，我说你怎么能做到拍每一张照片拍得那么有感觉呢，然后他说相机很重要，我说那你是用的单反吗，并不是，我用的手机智能 APP 好的 就给你修图了呗，是吧， 当即我就下载了那几个 APP 是啊，好了，大家可以看一下他这一组到底文艺不文艺啊，来评价权来交给各位啊，当然刚才已经有人说哎呀艾克真漂亮，好，我觉得艾克今天呢应该心情是比较愉悦的啊， 是的， 来看一下大家的这个答案，我们今天来推荐一下北京的文艺场所，现在已经有很多的场所在我们这边了啊，风吹麦浪说朗园艺术中心其实就是我们的北京电视台旁边那个园区哈、 对对对对， 还是挺有意思的啊， 在很多人的心中北京最文艺的地方有很多、有的人就特别喜欢那种胡同，有的人就觉得鼓楼那边特别文艺， 哎， 因为它有很多 vintage 的店，然后你可以去到那儿买到一些你心仪的东西回家， 就是用户8336给了我们一个不能拒绝的答案， 什么 故宫博物院呀， 文艺博学， 关键是你知道就是小的时候就最小的时候当时觉得故宫博物院的门票还挺贵的、那个时候没有就还没有挣钱嘛，但后来呢长大以后发现走了走全国各地的旅游景区，觉得故宫博物院太良心了全是国宝，收的这个票钱也确实不是很贵啊， 是是是是，那你这么回忆一下你去到那个兰州的博物馆的时候你去看参观了一下，你有没有一些新的认知和感受呢， 并没有你跟故宫博物院比 啊，不我就说 就是故宫的还是真的不太一样，然后你回到我们家那块的时候你就发现它馆藏的一些东西也确实是值得有考究的，但是总会看到有一些奇奇怪怪的瓦罐，它是上面有好像新鲜加工的一个工艺，用那个当代的那种 emoji 的表情特效给你重新加工出来，又典藏了一下，好像 是啊、上次反正去到哎，大家去到兰州的话，其实可以去这个甘肃博物馆去看一下啊。 对对对， 我去过以后呢，现在还留着你们当时那个公众号。 对，那个马大飞正面真的好好笑， 那个马很好笑， 就是大家从来都是看就是看侧面、 嗯、 你没有看过那个正面， 嗯， 它是特别像那种日本的动漫那个马，然后在抽着鼻涕那种感觉 啊。对， 但是确实你可以看得出工艺还是很高超的哈。 嗯， 这个大家评价你那张照片呢，说艾柯弹唱的作品呢真是笑得灿烂哈。所以你那个一会儿弹唱那个事儿什么时候开始 啊、那就下一趴， 我们八点以后， 好， 第一首歌曲以后准备一下，好不好啊？ 嗯嗯。 好，那大家呢，今天可以继续给我们来推荐一下文艺的场所哈，包括呢那些你觉得比较有文艺特质的地方，或者是比较有文艺特质的人。接下来这一位，我觉得上线的话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前两天我们刚刚台里举办了一个这个广告资源招商会啊，当时呢应该还是非常非常厉害的。 嗯， 他来推荐的我们北京音乐广播，你知道吗？啊，他在你心目当中算不算文艺的经典典型代表？ 当然、 嗯、 你知道尤其就是这一场视频结束之后，我看到李健老师出现、 嗯、 然后他用很朴实，就你完全就觉得无障碍的这个语言、 嗯、 也没有就是渲染到底北京音乐广播有多么高大上什么的、 嗯、 但是就真情实感， 他在说他和音乐的一个连接 关联， 对 对 对, 对、 啊、他在说的是他和音乐之间的一些关系，然后才由表及里，由浅到深的说到了我们北京音乐广播之间的这些牵连哈， 对他的影响很深。 嗯，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他的这首歌曲，来自李健的《贝加尔湖畔》。 怀里，在你的眼里，那里春风沉醉，那里绿草如茵，月光把爱恋洒满了湖面，两个人的篝火照亮整个夜晚。多少年以后，如云般游走，那变幻的脚步让我们难牵手，这一生一世有多少你我被吞没在月光如水的像某一天，往日又重现，我们流连忘返在贝加尔湖畔。在某一天，你忽然出现，你清澈又神秘，在贝加尔湖畔。你清澈又神秘，像贝加尔湖畔。

心情不出来。说来这个世界也奇怪，只要散不去难有你在，我全都就放开，睡得像小孩。自然醒过来，不管这个胡闹时代到底有多坏，世界变得再快，是非成败一旦抱你入怀，置身事外，一窍穴道自然醒过来，不管这个胡闹时代到底有多坏，只想在潜意识逼流程内没有心情不出来。出来，这个世界也奇怪，只要散不去，得有你在，保护着，就张开，睡得像小孩。 自然醒来打开了我们第二时段的早安优秀的进行方式。哎，各位好，我是郭鹏。 嗨，我是艾科。 哎，艾科今天呢继续来我们的这个早安优秀来继续进行代班。你知道那天我在节目当中犯了一个什么样的错误，然后被所有小耳朵们都揪起来吗？ 啊， 给你们节目直接代班太多次了，我说接下来请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中国歌曲排行榜。 所以就很熟络是吧？ 就早晨的结束语是中国歌曲排行榜，静宇都疯了，是什么？ 就是一下到了晚间。 哎，所以你来上这个代班早晨节目的时候，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有的时候有点恍惚啊。 对，你至少说我下一档节目的时候，我要想一下 啊。还好，就是下一档节目不用我来。用你自己说是吧？哈， 对，我以前觉得说来你们节目就是一个客人的身份，一直是啊。然后呢，就是好像就是来朋友家串门了。哎，你们家今天吃什么菜啊？ 就应该是好酒好肉好招待。 对对对， 没想到还要自己备琴过来弹， 就感觉好像我还要从我们家做一道菜，然后再给你们家端过来。 不，有没有？关 键我们家这道菜还不好吃。 那还好，还好，确实挺好吃的。是不是还有一种感觉，就是这种小的时候大人在这个逢年过节的时候来，给上来演一个。 对。 来， 这种我是拒绝的，我内心是拒绝的。 但今天还 没有办法， 今天没有办法啊，迫于我的这个威力啊，大家都看到你刚才的这个前两照片嘛，大家现在回复一下毛衣，大家其实现在能够看到这个非常好看的这个来自于这个艾科的弹吉他的这样子。那你既然都已经弹了吉他了，就给我们再来演点别的吧，好不好啊？ 好，昨天不是千呼万唤要使出来的这个。据说大家非常喜欢听的 推 开 世 界 的 门， 哎，真的是非常好听。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艾科要继续上演自己的文艺艾科的这个旅程的感觉哈。今天我这个互动话题其实也是为了你这首歌曲来设置的，所以呢，现在8:07的这个时刻，大家马上要听到的是由艾科为你带来的推开世界的门。 推开世界的门，你是站在门外怕迟到的人， 快来听，马上就迟到了哈。 捧着一颗不懂计较的认真，吻过你的眼睛却无畏的青春。左手的你啊，右手的你啊，自己的怀上，世界本该是你醒来的模样。左眼的悲伤，右眼的倔强，看起来都一样， 都一样。 原来你就是我自负的胆量。 哎，不错，鼓励一下，鼓励一下。 推开世界的门， 推开世界的门。 你是站在门外最孤单的人。 好孤单啊！ 捧着一颗不懂计较的认真。 路过你的时候，时间多残忍。 嗯， 左手的你啊，右手的你啊，知己的话一声，世界本该是你诚实的模样。 我要配二声部喽。 左眼的悲伤，右眼的倔强，看起来都一样。原来你就是我走失的地方。左手的你啊，右手的你啊，知己的话一声，世界本该是你诚实的模样。年少的轻狂，迟暮的伤，都等着被他原谅。原来你就是我赎罪的渴望。 哇，还有个花腔修饰啊。 年少的轻狂，迟暮的伤，都等着被他原谅。原来你就是我回去的地方。 哎，来，掌声掌声掌声，鼓励一下。 也就是幸亏咱们直播间还有一把琴，不然的话我看怎么办。 哎，我觉得说实话，这个女生呢，哎，不管是男生女生了，只要是你拿起乐器在旁边很专注的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的脸上真的不能说脸，你的脸上你的全身真的散发着这种特别有才的光芒，知道吧？ 哦，好了，希望今天这首歌曲能够给大家开启一个美好的一天吧。 是啊，嗯，这个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呢，我们一会儿再说，先来把这种文艺的感觉进行到底。来，文艺爱科上演了这个推开世界的门之后，我准备送你一首《虎口脱险》。 好不容易结束了是吧？ 对，你刚才那个弹吉他的虎口有点痛吧？ 好嘞，怎么解释都可以。 是， 但其实我特别喜欢那种，就是在度假的时候啊，然后和几个好朋友带着自己的喜欢的乐器啊， 嗯， 哪怕是沙锤啊、四角铁什么的，一块玩一玩，敲一敲盆啊什么的，就那种感觉还挺 挺浪漫的啊，嗯。大家建议的，刚才听完这首歌曲之后呢，回复一下毛衣，跟着其中那张白色的照片一起食用，味道更佳。 把烟熄灭了吧，对身体会好一点。虽然这样很难度过想你的夜，舍不得我们拥抱的照片，却又不想让自己看见，把它藏在相框的后面。把窗户打开吧，对心情会好一点，这样我还能微笑着和你分别。那是我最喜欢的唱片，你说那只是一段音乐，却会让我在以后想念。说着付出生命的誓言，回头看看繁华的世界，爱你的每个瞬间，像飞驰而过的地铁。说过不会掉下的泪水，现在沸腾着我的双眼，爱你的虎口，我脱离了危险。虽然这样很难度过想你的夜，舍不得我们拥抱的照片，却又不想让自己看见，把它藏在相框的后面。把窗户打开吧，对心情会 好一点，这样我还能微笑着和你分别。那是我最喜欢的唱片，你说那只是一段音乐，却会让我在以后想念。说着付出生命的誓言，回头看看繁华的世界，爱你的每个瞬间，像飞驰而过的地铁。说过不会掉下的泪水，现在沸腾着我的双眼，爱你的虎口，我脱离了危险。说着付出生命的誓言，回头看看繁华的世界，爱你的每个瞬间，像飞驰而过的地铁。说过不会掉下的泪水，现在沸腾着我的双眼，爱你的虎口，我脱离了危险。说着付出生命的誓言，回头看看繁华的世界，爱你的每个瞬间，像飞驰。 又到金九银十购物季，谁来拯救我的钱包？ 找中国银行啊！中国银行特别为客户奉送的金九银十大惊喜，涵盖线上及线下购物满减、出行特惠、美食福利、影音优惠、新客礼遇等方方面面，赶快去领取吧！详询95566及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羊毛会专区。 中国人保72周年狂欢庆生会，感恩车主，谢谢有你！投保满额加赠防雾霾滤芯更换、补胎洗车等庆生会专属福利。我是人保直销车险客服坐席，谢谢有你！希望每一次通话都为你守护。 我是人保直销车险接车管家，谢谢有你！希望每一次代办都让您满意。 我是人保直销车险投保专线，谢谢有你！期待你的来电。4001234567。 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很秀， 来再次把掌声送给艾科啊。 谢谢 艾科，比较辛苦。艾科刚才在弹完琴以后说，你知道吗，长出了一口气说，我在我们节目当中都一周弹一次 啊、 在你们节目 天天 得 弹， 得亏直播间当中有把吉他啊。我跟你说，还不是一把，是两把。 嗯， 那把吉他被人拿走，那还有一把啊。 那是左手琴。 对，左手琴是吧？ 嗯，就是。 你都说了嘛，左手的你啊，右手的你啊，都一样啊。 两个一起吧，你的意思。好嘞，好嘞。我们今天说到一个话题呢，是和文艺有关，就是最近看的一些展呀、那个馆呀，都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来，我们来看看大佐怎么说啊。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佐。一转眼这个假期余额就剩一天了，大家有没有什么没玩够的、没看够的？那得抓点紧了啊。那今天呢，文艺佐比较想听一听大家的想法，来帮我推荐推荐北京最近好看的文艺场所，这个展呀、那个会呀、看个花啊、赏个画啊什么的，赶快来分享一下吧。 哎，这个大佐呢，这个号称文艺佐，今天连一点文艺的 BGM 都不放，差评。他平常有一个自己专属的这个 BGM， summer 吗？ 啊，不是， 唢呐版吗？ 不是，那是另外，就是文艺佐上线的时候，一般他就会一段特别哀怨、特别忧伤的旋律一出来，就说：“大家好，我是文艺佐，秋天什么什么和秋天，就这种事儿出来， 还挺好玩的。 刚才这个一点都不文艺。”对不对啊？ 今天感觉要去露营了， 哎，是。 就之前一直特别想去那个大热的荒野，有一个露营地，就在秦皇岛那边、但是因为疫情的原因，之前也是一直搁置这个计划，所以就发现了北京附近有一个营地也不错，然后据说设施比较齐全，大家可以去搜索一下，关于这种会出那种轻奢的体验。它大概有一个行程安排，就是下午茶加一个搭帐篷，再加烧烤，还有一个大把电影加。 爸爸电影是什么？ 爸爸电影，爸上的爸、爸爸电影是他们可能就起了这么一个名字嘛？ 哦，爸电影是吧？ 嗯嗯。 哦，就爸爸那个年代才看的电影。 这个可以这么解读吗？然后还有烤鸡啊、烤鱼啊，第二天可以有一个水果的早餐之类的。嗯，然后在、 就是、什么瓦尔特什么什么保卫萨拉热窝。 桥是吧？乱世佳人是吧？ 就是你去那儿，你可以和朋友或者和家人去进行一个烧烤，然后纯自助型的那种，然后也可以选择住帐篷或者住酒店，附近也有这个民宿酒店，然后还有一个是房车，也可以供你大家去选择。 对， 我觉得这种出行方式还是比较文艺的。 是，但是文艺呢被大家解读坏了哈。胖胖的傻姨说，北京的文艺场所要说最文艺的应该是串摊儿吧。 啊，对对对， 听着每个人 烟火气息， 对，谈着几千万的合同，哪儿打仗了，哪儿有什么好吃的东西了，或者怎么样，都在那边。对， 是 我有一次就是在就吃拉面的时候， 吃拉面的时候， 拉面馆里听着后面那个大哥呢，就他几个亿以下的单子不要找我。听得我咱也不敢说，咱也不敢问，然后闷头又吃两口面。 但那一刻你会觉得无比之荣幸。我们原来吃的是一碗面。 是，然后那个 So Smart 说，哎，要说文艺的北京文艺场所的话，大学校园应该举手应战啊！大学校园太多了，而且有很多地方确实是那种怎么说呢，只有大学老炮都大四了才能把这个学校逛完那种感觉。 嗯， 有那隐藏的隐秘的角落，对不对哈？ 对，你刚刚说到文艺这个词儿被玩坏了，我确实是觉得，就这几年你发现吗？就所有的东西都要挂成什么文艺呀，什么打卡呀，就这种，就有点多，多了之后就会变成了一种。别人在夸你说，哎，你这人好文艺，你别骂我。 不是，是这样的，就 那种感觉， 有段时间是，哎，你文艺青年，骂谁呢？ 对啊，对啊，是这种感觉。 你这文艺青年呢？ 你这文艺，你啥都文艺。 过分了，过分了啊！好，我们继续把这个文艺的氛围稍微营造一下，是不是啊？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周董周杰伦带来的《超人不会飞》。今天是不是出来两首周董的歌曲了？ 对， 对，但是他也没有出来的一个时间段。 好嘞，就看出来你最近听他的歌比较频繁。 也是我比较喜欢了哈。 妈妈说，很多事别太计较，只是失眠干燥的了，我睡不着。如果说骂人要有点技巧，我会加点虚拟，你会觉得糟。我的枪不会装弹药，所以放心，不会有人到。我怕清风下，不需要替身，因为自信是我绘画的颜料。我做很多事背后的意义，与你们想想。拍个电视剧，为了用尽一生前的梦想。手术里再高也能抗衡我的伟大理想。为我的人生无需再多一笔的假象，我不知道何时变成了所谓的那榜样。背口袋拍好，带着镜头要大气的模样，怎样？我唱的歌词要有点文化，因为随时会被当教材。CNN 能不能等我好一点再放？时代杂志封面能不能重拍？随时随地注意欣赏，要控制意识，不然就跟毒下风人拉下的我不想。好莱坞的中国戏院，地上有很多收音胶音，何时才能看见我的账？哦，如果超人会飞，那就让我在空中轻易停歇。 掌声与微笑，开的车不能太好，住的楼不能太高，我到底是一个创作，可是还是好人好事代表，争气一句就必须是冠军，拍了电影就必须要大卖，只能说当超人真的好难。如果假如飞得飞， 谁来拯救我的钱包？ 找中国银行啊！中国银行特别为客户奉送的金九银十大惊喜，涵盖线上及线下购物满减、出行特惠、美食福利、影音优惠、新客礼遇等方方面面，赶快去领取吧！详询95566及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羊毛会”专区。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中国人保72周年生日许愿了， 一助车主出行安全， 二助车主健康团圆， 三助车主投保满意。 中国人保72周年狂欢庆生会，即日起至10月15日，投保满额加赠补胎洗车、防雾霾滤芯更换等庆生会专属福利，详询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还有代办验车、代办保养、拖车救援等贴心服务等着你哦。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赞助播出。 Happy all day long, Good Morning Show. Happy all day long, The Good Morning Show. OK, 各位，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才呢，用这个《超人不会飞》又重新带动了一波气氛啊。 嗯， 我今天说呢，我有的时候呢去打响指的时候，就说明我们要来新图片了。来，你打一个，我听能听到声音吗？ 有。 好闷啊！听我这个。 厉害厉害，哎，你这感觉就是真的是小朋友在一块儿比赛竞技。嗯、你看弹这个弹珠，我是不是这趴比你要弹的更多一些？ 挡那个挡，挡那个 挡，好幼稚。 好了，今天呢，我们的这个第三波图片呢要放出了，我们的关键词还是毛衣啊，就是大家呢可以继续回复一下毛衣。 嗯， 这一波呢就是我们一开始说到的艾科的文艺，就是达到巅峰的一个典范。 行， 对，就是 我怀疑在说。 没有，我说的是真话，就是我当时看到你这一组，然后我又问了一下你造价，其实我还能理解，因为我觉得他们的影像的这个传递出来的表达感觉还是很高级的， 嗯， 所以也得付出这么多价格嘛， 嗯， 只是我觉得一切都是那么完美，你在哪里？ 所以刚才就是郭鹏说再次看到你的这个婚纱照的时候，我还是不禁的想感叹一下，说这到底美在哪儿呢？换到任何一个人不行吗？ 对， 你下一次驱车开完2公里之后，你再跟他说来给我和这个冰山合一张影。所以我的婚纱照就是 你说你喜欢 大 景， 嗯， 我心想你婚纱照啊，当然景是很重要， 你要融入氛围，我觉得这很重要 啊，融入氛围，对，你那个阴森，哎，不能这么说。 总好过我当时在选这一组的时候，我是怎么想的呢？我是觉得我不想跟大家拍的都一模一样， 就是挑了5张当中最不阴森的那一张 啊，不，但这也是其中之一，这选片的部分了。就我选这家店的原因，是我不想拍的那么雷同， 嗯， 因为我身边好多朋友啊，就是那种好像是同一出品一样， 嗯， 然后所有服装啊、服化道都是一样的。然后我觉得 你看过原来那种就是婚纱摄影棚吗？ 嗯， 就是在一个阳光晴好的日子当中，领了十几对 啊 新人，然后指着一个梯子说来1号，上噼里啪啦粉来2号，

夹藏许多浅浅的思念，就是不见真实的爱恋。当你说 来，最后一个时段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孙燕姿的 E-Lover， 这是出自她的首张的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啊，你能够听得出很多时代的特色，就像那个时代很多比如说像 New Boy 当中就是穿新衣吧，穿新衣吧， 剪 新 发 型 啊轻松一下 Windows 98 Windows 98、98你玩过吗？ 没有哦，拳皇98我玩过。 Windows 98就是再早呢有 Win 95系统 ，Win 98当时就算是非常高科技了哈。 嗯。 然后 E-Lover 里面呢，就是说什么 email 什么传递情节，你在这个伦敦台北下着雨是吧？两个人呢就互相通过 email 来传递，所以叫 E-Lover 啊。 当时感觉非常高科技的感觉， 很浪漫。 对，现在呢我直接拿微信就可以 call 你了，用不着这么复杂啊。 不是，人家现在零零后都是我要和你。造轮船养火花、 啊、啥意思？ 就是两个人就特别喜欢，就零零后特别喜欢用的社交软件是 QQ 哦，嗨， 他们假如说 就我以为多高大上呢、我们当年也用 QQ 是、但人家不太一样的是，就是比如说两个人联络比较密切、长达七天以上可能就会有一个小火花、然后长达一个月、 是这样啊， 就会造轮船，对，所以就表达亲密的方式、我要和你养火花造轮船， 对对对，这算是那种比较特殊的句式啊。我大家现在发送一下毛衣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或者是来到听听 FM 的直播间当中，来往上滑一下，看看我们刚刚发的图片，终于把你的那个婚纱照来就是公布了一下，然后大家看到以后确实啊，就说很一眼就能认出艾珂的感觉，真是太是艾珂了。 没没没， 但是麻烦给新郎个特写吧、 你能不能说一下就是褒贬不一的贬 褒贬不一的贬来来，这个，然后这个你自己说，其实人家拍的确实挺好的，大家呢很多人看了以后还真有点想去拍的冲动的意思，对不对哈？ 嗯， 很文艺啊。 嗯， 对，所以呢，我觉得今天你这个文艺挂的这个特色呢是非常成功的。来看大家说到的这个文艺的场所啊，1840说，北京的文艺场所呢有这个梨苑书屋，沿着村路向山里的走过去，拐过一个弯儿，一座别致的灰色小屋便出现在面前。梨苑书屋呢坐落在一座矮丘和西涧之间，覆盖着柴火的建筑和周围的山水融为一体，这感觉是五星级作文啊！啊， 是在北京啊？ 嗯。 哦，那还挺好的，可以去感受一下。因为我知道有一个图书馆，就孤独图书馆，是在阿那亚。 嗯， 然后那个感受让我是头一回能够有沉浸式的体验。原来这个图书馆可以这么的孤独， 对， 就看起来看起来很孤独。 是真的很孤独吗？ 它可能位置比较孤独吧， 就是在海边， 很远，很远， 很远是吧？ 对，离其他的建筑物都很远。 啊，好，这个1840呢说，还有一个就是红砖美术馆，这是你刚才说到那个地方？ 对。 他说呢，采用红色的砖块作为基本的元素，努力在建造堆砌的过程当中不切割，尽量保证每一块砖体的这个完整性。你刚才给我看到图片的时候呢，还问了我一个问题，想不想去吃一顿？我说那儿有吃的吗？ 他那个红砖餐厅呢，好像是在云南那个地方，因为他建的比较好看，然后叫红砖艺术餐厅，我不知道是不是一个集团公司的啊。 是。 然后我稍后可以把这个图片发在咱们聊天室里，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嗯。 就你总是觉得有种不明觉厉的感觉，然后往下一滑，发现这是罗旭的土著窑、土著陶。 是。 嗯。 所以呢，那个就是这个。博物馆当中呢，其实有不一样的地方，大家可以去体验一下。 嗯， 艺术的点就在于，我觉得就是它能给你创造出一个独立于你生活当中不一样的完整的一个体验哈。 嗯， 这体验呢，可能是这种怎么说呢？只有你自己去过以后才能够体验到的哈。自海之蓝说，中国美术馆、798、鼓楼、颐和园、圆明园等等等等啊。中国美术馆，我觉得确实是大隐隐于市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地点哈，大家平常老说去这个美术馆那个展览的，中国美术馆这种地方都没有去过，对不对哈？ 嗯， 就可以去一下哈。 真是。 对，当然鼓楼那一圈呢就不用说了。我记得我当时认识一个老外，他说当时其实北京的老外呢分成鼓楼老外和这个叫什么三里屯老外两种，就走的路数，你没觉得这两个地标就是走的路数完全不一样吗？也就时尚的潮流的。 啊， 但鼓楼的一定是那种喜欢特别市井的，然后而且作为一个老外，他特别喜欢住在那儿的话，他一定是对这个地方的文化特别有自己的喜好的才可以的，对不对哈？ 嗯， 好，那接下来呢，欢迎大家继续告诉我们你喜欢的这样的一种感受，包括呢，你觉得在哪里你觉得非常非常的文艺哈？ 嗯， 继续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我们要为大家送上的是来自于徐佳莹的《明知故犯》。 指南针戒掉黑白不分，我的针被你狠狠拉扯扭曲，只差一步就要荡然无存。还在转动的沙配没有你的双手相心扉，我的泪被你渐渐灌溉，眼神只差一步。 我正在赢得 吃顾饭，徐佳莹真的很有魔力啊，就是你很难想象她的年龄其实也不算很小，但她身上总是有一种永远张扬的那种少女感的感觉啊，就是永远特别有劲道，同时好像她那种圆圆的脸庞也不是那种怎么说呢，就是会随着时间衰老的那种感觉，总是一个有活力的标志啊。 对对对，久而久之你会特别羡慕，就是当年照片里的那个婴儿肥如果依然在脸上该多好，这胶原蛋白流失的有点快啊。 对，就是你刚才用的词非常到位啊，就婴儿肥，如果是肥的话呢我也可以代表，但是有婴儿感的话就没有了哈。因为我自己比较了一下自己和原来就比较胖的时候的区别，别人都说哎你现在好像比原来帅一些，我说主要是我原来的脸蛋凸出来吧，现在就是流失了以后，就是对我们胖人来说反而脸变得好像瘦削了一些， 更精致了。我们刚才看到很多朋友都发来一些文艺的书店，然后我们就在讨论说现在很多书店啊都是挂着一个名号或者形式感特别强，比如说 挂羊头卖狗肉， 对，有一个叫幽默书店，你说他哪儿幽默，进去给你讲故事了吗？他也没有，给你讲笑话也没有，他就是在里边放了一个哈哈镜类似的东西。 我忽然 是不是形式感 这个逗这个逗笑了我，就我进去忽然对着我的哈哈镜哈哈了两声， 然后但是展出的这些书都还是和其他的书店差不多，就是形式感过于的浓烈。但是有一家书店我是特别推荐的，它其实不算是书店，算是一个杂志的分享会。然后呢，他们那儿做的咖啡非常好喝，叫春风习习。 你这个人，你的这个你也不是为了杂志去的。最后还是归到了咖啡上，是不是啊？ 你可以边看他们家的杂志，边喝他们家的咖啡。 哎，我问你一件事情，我觉得今天呢，我们包括看杂志啊，包括这个去读书啊，这样非常像，手机网络兴起之前，大家的一种所谓文艺青年的生活方式啊，那就是去追求各种各样的一些东西。那在今天来看的话，你觉得，比如说你现在还会去看杂志吗？你生活中应该也非常难去接触到吧？ 杂志很少，但是纸质的书还是去翻的。就是我是一个，我看不了 Kindle，我看不了那种手机的那个阅读文章一类的东西， 或者电子版啊， 电子版的是不行的， 没有手感。 不是没有手感的问题，是太晕。 嗨。 啊、我除非把那个字儿放成那个老年机那么大小，我可能不会晕，但那样翻书就比较慢。就没有那个阅读的感觉。 你原来会看杂志吗？ 会啊，小的时候订那个 Milk 啊，时尚杂志，还有这个，在高中的时候，对，新威， 对吧？ 除了时尚杂志之外，就是在高中特别乐衷于订叫南风。 啊，南风。 你看过 南 风 吗？ 是 南风窗吗？ 南风，对，南风窗是一类的。就它里面会有一些，很小情小爱，然后又很青春元素。 那咱们说的不是一类，南风窗是搞社会时事的啊。 那不是一类，我说的那是南风。然后底下我就记得当年还有这，在每一篇文章的底下会有一个就像漂流瓶一样，每个人把自己的笔名和地址都写下来。 完了，我忽然想起了，就是我当年。学琴的时候呢，当时有一个什么流行音乐钢琴网，然后当时它里面有很多这种交友，我当时不知道他要干嘛，我就写上去了嘛，后来有段时间呢，我就经常被人加 QQ 好友的，我说为什么呀？后来一看，就他出了一本琴谱嘛，就交友信息都会写在底下， 对， 后来相当于他出版了以后，然后就会有。我刚才想到了，其实看杂志是一种生活时尚生活方式的一种展示，就跟我们现在看公众号是有点类似的，对不对啊？所以你在看杂志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享受到了一种，哎，我好像就过上了这样一种生活的这种感觉哈。 是，我觉得是，以前的那种纯粹的快乐来得特别的容易，而且当时也特别容易知足。现在获取信息的方式越来越多元化了，反而我们就变得好像有种快乐焦虑。我这个应该开心吗？其实发自本心就好了。 哎呦，怎么今天把这期节目做得这么文艺啊？所以呢，接下来我准备再给大家来稍微文艺一点。来，我自己的私心了啊，这是魔城唱片的时代，这是70年代的时候，改变美国的那个时代。我们来听到的是 Marvin Gaye， 我在早秀节目当中也多次播放他的歌曲了，他的一首最著名的歌曲《Got to Give It Up》。 No more. 歌声当中，我们迎来了今天的节目的结束哈。 嗯， Got to give it up， 它呢有种在舞池当中旁边还有熙熙攘攘的这种人群的感觉哈。同时呢，它提供的是一种非常 sexy、非常这种怎么说热烈的这种氛围哈。 哎，我刚听这首歌曲的时候，突然间脑子里浮想，就是很多年前看那个《罗马假日》， 嗯， 除了被奥黛丽·赫本的那个颜值所被倾倒之外，还有一幕就是你特别想吃一下当年他吃的那个黑椒牛柳意面到底什么味儿。 哎，别人说听我的节目，经常说的说就说到吃了，怎么你这个文艺爱科怎么也是这样子啊？ 就是。嗯，民以食为天，有错吗？ 对，胖胖的傻一都帮你把结束语说好了哈。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又要到了说再见的时候了，朋友们。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好了，最后一首歌曲呢？对对对，我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我想送出的是放乐团哈，因为这个乐团的我非常喜欢，我觉得他们每次都在高音的边缘游走，但从来都。 不突破它、 哎，对对对对对，我喜欢这种，很喜欢这种刺边的感觉。把这首歌曲也送给文艺的爱科吧，我们也就文艺这一次哈。明天我们回归这种比较正常的，怎么说呢 ，HiFi 一点的节奏哈。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觉得心中藏着一个文艺的部分的， 嗯、 就是想象当中那个文艺的女神应该是喝露水长大的，但是我们还是要吃饭、嗯、呼吸。 你今天真的很像静鱼，就是你今天是代班静鱼啊。 对啊， 就最后还要上升一下高度。好了好了，我是郭鹏， 我是艾科， 稍后请继续锁定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为你送出的以下节目。我们明天同时间我们再见喽， 拜 拜拜。 说的好像真爱，我对你说 将听到的是汽车音乐会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这次神舟十二号三名航天员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后，有一个明显的变化。 钟南山，我国呼吸疾病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 袁隆平。杂交水稻研究的开创者， 坚信 100年以后的中国，它必会证明我今天的观点：中国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